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645集，代价。天尊听完，抱着胳膊瞪悟心：“ 你真行啊，恩将仇报到这种程度。” 悟心沉着脸，一副阶下囚的样子，就像是个赌输了倾家荡产的赌徒，一败涂地。之后的案件收尾工作照例是包大人的事情，有易贤这个得力助手帮忙，倒是也顺利。几天之后，所有事情都解决了。皇城之中，赵真看了包大人派人送去的交代整个案件的信函，微微的笑了笑：“ 皇叔还是能干的呀。” 南宫看了看赵真，本来想说能干的貌似是阴侯，可怕的好像是魔宫，不过到了嘴边的话，南宫即又咽回去了。谁能干谁厉害，皇上如此精明，自然是看得透的。他既然不想提，也不想追究，就表示不需要太过担心。然而案件解决了，众人心中却还是有一个疑惑挥之不去。特别是太师，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当年他会做那样的梦，公孙也不明白传说中的邪语究竟是怎么回事。这天上午，展昭坐在红鹰寨的院子里喝着茶发呆，小四子跑了进来。 猫猫， 怎么啦？ 姨姨说带我们去远足。 远足？ 等展昭抱着小四子带着小五走到门口，就见所有人都在了。喜儿、乐儿他们几个丫头还带着茶果糕点，那样子真有些像是去远足的。展昭走到白玉堂身边看他：“ 怎么个意思呀？” 白玉堂指了指后边，展昭转脸望过去，就见后边几百辆马车浩浩荡荡，马车上堆满了东西，正是之前被悟心他们装在船上运走的骷髅。公孙手里捧着唯一一个金子打造的骷髅，告诉众人：“ 这个骷髅是用来混淆视听的，当日就是这个骷髅掉到了地上。”“ 是悟心他们假造出来的吗？” 太师看了看，却听阴侯突然开口：“ 不，这个也是当年留下来的。” 众人都一愣，看着阴侯：“ 走吧。” 阴侯带着众人踏上了进山的路，林子里的路不太好走，特别是那么多辆马车，所以行进的速度挺慢的。展昭趁机拽住阴兰慈：“ 娘，外公去哪儿？”“ 不清楚。”“ 你对太公了解吗？” 展昭口中的太公自然就是阴侯的爹，阴兰慈的爷爷，大名鼎鼎的鹰王。阴兰慈抱着胳膊摇了摇头：“ 你外公从来都不提起的。” 白玉堂看了看天尊，天尊背着手晃悠的没心没肺的样子，看着也不像是知道什么的样子。陆雪儿拍了拍展昭的肩膀，指了指前边的阴侯，那意思你去问他。展昭耐不住好奇，跑上前挽住阴侯的胳膊：“ 外公。” 阴侯向来疼展昭，通常这乖孙挽着胳膊叫他一声外公，那就说什么是什么了，于是笑眯眯看着展昭。“ 嗯。” 展昭指了指一旁公孙还捧在手里端详的那个黄金骷髅，不解地看阴侯：“ 要不是看了那张图纸，我可能真的都不记得了。你们说的那个什么红鹰骨，大概是说的鹰种，而邪语大概是那只鹰的图腾，而至于黄金骷髅……” 阴侯指了指后边那几车骷髅：“ 应该是那些。”“ 可这些骷髅并不是金子的呀，就只有一个吗？”“ 嗯，这个其实是钥匙。” 见众人一头雾水，阴侯突然问赵普：“ 如果你不是赵真的亲戚，你野心勃勃想当皇帝，最需要的是什么？”“ 最重要的，钱和人。” 众人都点头，造反不容易，钱和人必不可少。“ 那如果知道了邪雨的传说，有10000万两黄金可以拿，你会不会去找邪雨？ 任何人都会去找。 找到之后呢？那意味着什么？ 江山到手。 赵普答得干脆，殷侯点了点头，笑而不语。又走了一段路，殷侯突然让众人停下，喜儿他们跑过来铺上坐席，放下茶点。殷侯看了看风光不错，就让众人坐下先休息一下，而红九娘等人带着那些运送骷髅的车辆却是先走了。众人面面相觑，不过还是坐下吃茶休息。这里正好在悬崖边，下边山谷溪流，上边绿树成荫，再加上鸟鸣阵阵，天气又好，众人倒是也很惬意。大概喝茶休息了有那么一个时辰，红九娘跑回来了。 好了。 殷侯点了点头，带着众人起身走入密林深处。众人带着满腹狐疑，随着殷侯绕过几个山坡，再转过一些灌木，终于来到了一个山谷之中。呈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座巨大的石冢，这石冢像是一个庞大的棺材，入口处有一块石碑，碑上有两个字鹰冢。再看四周围，种满了各种红色的花卉，而石冢上边有一道道红色的纹理，不知道是天然形成还是人工改造的，总之石冢给人一种血淋淋的不祥的感觉。殷侯走到了打开的石门前边，带众人进去。走入石冢，先是门廊一样的一段路，前方出现了一扇很大很大的石门，石门的正中间有一个空洞，里边摆放着那个黄金的骷髅。殷侯突然停下脚步，指了指前边那扇门。 如果你是一方霸主，是来找邪雨的宝藏的，走到这里看到眼前这一幕，你激动吗？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都老实地点了点头。殷侯伸手轻轻摸着那个黄金的骷髅。 如果推开这扇门，是否等于江山在手？ 众人迟疑了一下，又点了点头。殷侯淡淡一笑，点头。 好。 说话间，就见殷侯握住黄金的骷髅一转，随后石门传来了嘎啦嘎啦的响动，似乎是有几道锁打开了。殷侯伸手一把推开了石门，随着石门缓缓打开，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空旷的巨大的石头穹顶，穹顶上挂着一个高悬的东西。石门内部一片漆黑，只能看到一个轮廓，似乎是一个长着羽毛的人形。然而随着石门缓缓打开，穹顶上方出现了一个一个的孔洞，金色的阳光透过孔洞洒下来。众人先看清楚了那个半空中的鸟人，等光线清晰之后，众人恍然大悟，这根本不是什么鸟人，而是一根刻着鹰的图腾。与此同时，众人的目光顺着阳光向下看，瞬间震慑人心的场面出现了。就见眼前密密麻麻堆了半人高，扑出去好远好远，几乎一望无际的黄金骷髅。众人此时只有一个念头，真的是纯金的，善秋父子看到的是否就是这个画面？然而随着穹顶上的洞孔越来越大，光线越来越亮，那种金色的质感不见了，原来那一瞬间的金光灿灿只是光线造成的假象。等石门内部彻底敞亮之后，另一幅震慑人心的场面出现在了眼前，百万颗白森森的头骨摆放在眼前，扑出去很远，几乎望不到尽头。骷髅不算是狰狞，也不是很恐怖，只是淡漠悲凉，让人有一种莫名的心头一颤的感觉。殷侯看了看目瞪口呆的众人， 这就是江山在手的代价。 众人都瞬间一凛，良久展昭看着殷侯。 这是 你太公有个爱好，喜欢捡头骨，每一次打仗，无论是对手的还是自己人的，他都会让战士在战争结束之后收集头骨存放起来。 众人都惊讶不已，竟然收集了那么多。包大人似乎有所领悟。 英王是想告诉后人，这就是英王朝荣光的代价。 殷侯点了点头，伸手指了指那些骨头，看展昭。 你太公和太婆也在里边。 哪个？ 我也不知道。 这…… 所以一个都不能弄丢啊，不然就是连先祖骸骨都保不住的不孝子了。 众人哭笑不得，英王是逼迫殷侯保存住这么多的骸骨吗？ 那张伪造的地图说这里是邪域宝藏的所在地，其实是太婆画了地图将人引来这英种，就是希望这震撼的场面能让有心挑起战火的人有所领悟，夺取江山的代价就是这数以百万计的人命。 可惜悟心似乎并不能领悟。 一将功成万骨枯啊。 包大人忽然十分感慨，天尊则是摆了摆手。 就算千古一帝又怎么样，最后死了踢掉肉还不是大家都一样，头又不会重一点。 众人都哭笑不得看着天尊，但他说的又十分有道理。 好在世道变了，赵祯那种才真适合做皇帝。 众人瞧了瞧殷侯，早知道是英种一开始就说嘛。殷侯看众人的眼神也无奈。 其实我也听说过邪域宝藏的传说，我也以为真的有两个种，一个英种，一个黄金种，所以想看看。 那究竟有没有黄金头骨的红鹰骨呢？ 白玉堂忽然好奇，殷侯微微一摇头，示意那就天知地知了，就当是没有吧。 这么说，那些范琼花和邪语梦境是英王留下的，让人相信邪语宝藏的线索。他想引有野心的人来找邪语宝藏，同时通过这个英种告诫那些强人，放天下百姓一条生路，同时也放自己一条生路。 大概如此吧，天晓得他怎么想的。 说完，殷侯一转身回家吃饭去了。案子解决之后，众人一身轻松，尤其是展昭，没了背后灵一样的眼神跟踪，于是更加自在了起来。眼看着就要过年了，公孙又要去夜叉宫给众人看病，于是红九娘提议， 难得人那么齐整，不如大家一起去魔宫过年吧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